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怪病连连降临安，宫中祸延到民间，明察暗访除瘟疫，惹来大祸丢了官。各位看官，今天要说的是临安府的一段往事。话说在10年前，临安城突遇怪病侵袭，百姓是上吐下泻，找郎中医治虽能够暂时克制，可是没过几天呢，这病又复发，总是无法根除。一时间呢，临安城内是人心惶惶，当时的临安知府那也是忧心忡忡。但说这一天，知府得到禀报啊，最近城里来了一个道士，要开坛设法，说临安之所以发生怪病，是因为百姓对上天不敬，故而遭到惩罚。若想根除怪病，需服用道士施加了神符的药水，每桶神水要白银10两。知府听完气得呀，鼻子都歪了，这不明摆着装神弄鬼，坑害百姓吗？当天知府便赶到发坛。 都，哎，大胆的妖道，在此还说什么开坛施法，每桶神水你敢卖白银10两，在此装神弄鬼，还不说自己是妖道吗？ 啊，原来是知府大人，贫道未曾远迎，还请恕罪。如今贫道正在施法去灾，请大人您不要惊了神灵，不要耽误了贫道解救苍生啊。 哈哈，解救苍生分明是一派胡言，妖言惑众。 哎，大人，实不相瞒，贫道一直在峨眉山紫光洞修行，若不是内侍总管陈敏贤公公盛情相请，请我还不愿意出来呢。 陈敏贤？你说的陈敏贤就是内侍总管陈敏贤陈公公吗？ 是啊。 这 大人， 这个 大人， 哦，哎， 琢磨什么呢？还有事儿吗？ 要没事儿的话，就请您下坛吧。您别耽误了我，啊、不失神水呀、啊。不松， 撤。这位大娘， 哎， 我有一事不明，在您面前请教啊。 啊，你说。 这个。在咱们有一个道士开坛设法给您这白银十两的神水治疗咱们这怪病有用吗？ 我觉着还是挺管用的。 这位大爷，这神水真的管用吗？ 二保守 啊，神水管用不管用？ 什么是水啊？ 神水，那个道士给那水管不管用？ 哪个腿啊？ 再见，这个大爷， 哎， 这个大爷， 哎， 刚才那个大爷你认识吗？ 我认识。 那怎么胡了八秃的呀？那大爷、 哎、他就那样，追了我好多年都没成功。 可不嘛，问问您、 啊， 那个道士给那神水管用吗？ 哎呦，老。管用啊，我这身上什么毛病都没了、哎、我原来都是要死要死的人了，我你看我现在这个，你看我这腿脚多灵便，你看我说话多利落呀， 现在都能大跳了、 那个、 哎，没错，大跳了，我可以谈好几个男朋友了。 这到底真的管用吗？ 大人， 哦，哎呦，这不是孙郎中 啊，大人啊、嗯、您看他在这自言自语，您问什么呢？ 没有，我就是说这个怪病你们这些郎中原来治好过没有啊？ 咱们县里这怪病啊， 嗯， 我还实不瞒您， 嗯， 都治好过。 那你不治好了干嘛还得轮着这道士在这什么施神坛涉水，这怎么回事啊？ 治好是治好过，不过呢治好了没两天，这病人啊很快又犯病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不怪了吗？郎中不管用，靠那道士装神弄鬼才能奏效，这不说出去滑天下之大吉，让天下人笑话。 哎，对了，大人，我听说昨天您见着那个道士了。 我去看他了， 不知大人有什么收获呀？ 收获甚微呀，此事啊必有蹊跷，但是我又无从下手啊。 大人，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大人难道您就没看见临安湖边上多了几个洗马场吗？ 洗马看见了，洗马场那里边有什么玄机吗？ 哎呀，我说大人您怎么那么糊涂啊？您想啊，那几家洗马场把洗完马之后的脏水可就都倒进临安湖里了，污染水质啊！咱们临安湖水可是当地百姓的第一饮用水啊。 哦， 第一饮用水啊，人喝了这脏水，您想想这人他能不得病吗？ 哎，你这不对啊，孙郎中，我说你们治好怎么又犯，那一喝水肯定就再犯了呀，这事儿你干嘛不早说呢？ 我们能说吗？大人您这几家洗马场的主人可是内侍总管陈敏贤，若非您闯了道士的法坛，今天为了查查线索又绕临安湖走了一圈，我哪敢说呀？ 靴子底儿我都磨薄了呀， 啊，所以我不敢说呀。这今天这您看看旁边这人，这都盯着咱呢，就这么回事。得了，我不跟您说了，说完了回头我再得挨揍去。 列位，第二天知府又找来几位买过那个道士神水的百姓询问，百姓告知知府啊，说除了每天要吃斋食宿之外，就只能喝神水，不能喝别的水。知府一拍脑门暗叫道，明白了，只要不喝受了污染的临安湖水，这病自然他就会痊愈。看来陈敏贤已然知晓洗马场污染了临安湖水，致使怪病爆发。 可他非但不关掉洗马场，反而还借机拍皇上马屁，让皇上开坛祈福，然后偷偷的关掉洗马场，怪病自然就好了。同时他又在开坛祈福之前用道士愚弄百姓，卖神水搜刮民财，真是何其巧妙，但又何其的歹毒。可如何揭露陈敏贤关掉着洗马场呢？上书弹劾，自己根本没有实证啊！就算皇上下旨彻查，又有哪个官员敢深入调查？这里面都牵扯到皇上了呀！整整的一夜，知府急得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知府依然没有想到对策，正在焦急万分，突然间听到鸣冤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响了起来。知府升堂一问，居然是两个酒鬼。 大人， 不是，这我不是大人。一叫我大人干什么？我不是大人。 谁？ 你们两个酒鬼， 大人 上堂合适啊？ 大人，真是我是。 你说话。 这大人。我就问您一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我就问 大爷，什么大爷干什么？大人，这个酒是临安的酒好还是杜康的酒好？两个人。无事喧哗，搅闹公堂，区区一个哪家酒好，居然敢闹到知府大堂上来？两旁衙役， 对， 他们撵出去。 是，哎， 快！我告诉你啊，临安的酒是当今万岁祭天御酒 啊？什么？你说什么？ 御酒。 临安的酒是万岁祭天的御酒。 哎， 你们衙役，他们俩酒鬼爱怎么着怎么着啊？退堂！ 退堂！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临安知府当持不力，着知府彻查。关闭临安湖洗马场，不得有误。钦此， 臣领旨谢恩。 呵呵，师爷，我跟你说了吧，这封奏折写上去，咱们临安的怪病可除啊。 老爷， 嗯， 这什么意思？那么大神痛呢， 区区小事是吧？区区小事何足不是区？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这个皇上啊，祭天用的御酒啊，都是咱们临安湖水酿制的。就在几天前，我发现这个临安湖边开设洗马场，导致临安湖水被污染，这对上天大不敬。于是我请皇上降。对于我， 好嘛，您这玩意儿可以呀、啊！ 来，跟着我，咱们奉旨去关掉洗马场。 启禀大人， 嗯， 这玩意儿洗马场我们给关了。 你关了不行啊！ 啊， 你想的简单，事情没这么容易啊！ 怎么了？ 我得写一封请罪的折子。 那么请罪的车子是嘛事儿呢？这玩意儿， 吾皇圣上，临安爆发怪病，皆因百姓用水惨遭污染，微臣细查，乃知临安湖水被污，皆由洗马场而起。洗马场将洗马之后的脏水废水倒入湖中，波及百姓，导致临安怪病横行。不料洗马场场主乃吾皇身边心腹之人陈敏贤，臣不敢自专，不敢轻易处置，妄求圣意天裁。 列位，两天后圣旨传来，知府昏庸酿成大祸，但念其知错立改，忠心可嘉，故从轻发落，贬为庶民。在知府离开临安的那一天，百姓是纷纷前来送行，老郎中更是依依不舍地拉着知府的手，要告诉知府。 大人， 哎呦，这不是孙郎中吗？ 哎，那道士的祭坛啊，已经让百姓给拆了， 这就对了嘛。 哎， 这个洗马场一关，天下太平啊， 哎， 真相大白，人们还能信这个小道士的一派胡言吗？ 走走，过点过点，真是的。大人 啊， 您看我们把道士押过来了。 哦， 大人， 你这大胆的道士，你这妖道七日里跟本官面前作威作福，还敢抬出啊那陈公公的威名向我来欺压，今日还有何话说呀？ 大人是这样，我跟陈敏贤、陈太监交情莫逆，那陈太监经常到我这儿捐钱。 哦， 这个，我就想啊，哎呀，他老到我这儿捐钱，说以后啊，岁数大了之后不当太监了，哎，他就上我这儿养老。 呵呵， 哎， 这种心肠之人还想修道吗？ 后来我知道这些洗马场是陈敏贤开的呀，我就想出这么一主意来，你知道吧？就骗骗老百姓。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晓了。 哎，这没别的。 唯一可惜的是啊， 嗯， 你不是人。不是，我是说你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你是一个区区的小人物。 哎，对，我是一区长。 不是一个区，你是个蝈蝈。 我是一蝈蝈。 哎呀，不需要你现在唯唯诺诺的，当年的那个派头都哪儿去了呀？啊，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只可惜呀，没能利用你，扳倒了这个大蛀虫陈敏贤呀。更可惜呀，百姓被坑害的钱财也都让你挥霍无法追回了。 大人， 嗯， 这话说的这就叫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嗯， 好人是必有好报啊。大人，您可千万不能自责。 我倒是没有自责啊，皆因我上这封请罪的折子，没想到哈哈，圣主龙颜大悦，御笔亲批，我要升官了，我要离开咱们这临安一方水土，实在难舍诸位百姓。临走之时，嗨，真是不舍得呀。 怎么，大人，您要走啊？ 哎，我这要离开临安，走马上任去了。 您要调任是怎么着？ 正是。 不是，大人。 大人，您这一走啊，我们心里还怪难受的。 那可不嘛， 您这不适应。大人，您这一走，哪有什么时候还能见？你看这是哪有家的呀？给你送的这个，俺们百姓啊，一块儿这送你的，有泡芙，有鸡蛋，有小米儿，有布鞋。你看，哪们也不知道您这新上任是什么官啊？哪们也给您做了一个朝服，还有个朝珠。民间敢做朝服朝珠，你们可有大不敬之罪啊！不是，哪们不是朕做的，哪们那个朝服啊是拿那个背面改的，哪们那个朝珠啊是拿那个野酸枣串的，尤其是您胸前这个补子呀，哪们绣了个煎饼， 煎饼啊！ 果不其然，真如老郎中所言，一年后知府被重新试用，深得皇帝的信任。而大太监陈敏贤呢，则在临安怪病案之后被皇上冷落了，最后是郁郁而终。至于那个道士，居然几个月之后被贼人所杀。正所谓怪病案破太唏嘘，天理良心不可欺，内外勾结连环案，青天曲折参玄机。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